在波斯匿王的民意之中，或第一二帝既然是唯一正道啊，那么这个第一二帝究竟有世帝亦或无世帝法呢？我说若然无的，如果说第一二帝之中没有这个世帝法唯一正道，那就不应当有这个真俗二字，我说字不应义了，就不应该有真有俗这两个名字。他说若然有者就自不应一，那如果说这个第一二帝之中有这个世帝法有这个真俗二字，那你就不应该说只是一，只是有这个第一二帝。那么这一句经文呢，就是说明波斯匿王有两种的疑问。我说一二之二的歧视运河啊，有亦或无呢？是一亦或是二呢？咁啊，波斯匿王啊，自己嘅主意未定啊，所以佢就请问法，咁啊，佛咧就向下咧为佢解释啊，第一二帝之中啊，非一非二，非亦一亦二啊。显这个中道第一二帝呢，不落空有，亦都不离空有啊。空有的圆融才是真真正正的第一二中道。那佛告大王，以过去世以问一二二二，如今无听啊，就我今无说，无听无说，即为一二二二故。不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法修行。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释迦牟尼佛先咧系举出波斯匿王呢个本地嘅行愿，就系话波斯匿王咧，如照上文所讲啊，过去于龙光佛所为四住菩萨，咁啊，即系可以讲咧，话系第四地菩萨。咁啊，证明咧波斯匿王啊系大菩萨再来。咁波斯匿王既是大菩萨再来，现在佛咧就同佢讲啦，佢话大王，与过去七佛，你过去呢个七佛之中啊，七佛咧依照呢个次第咧，就系毗婆尸佛、尸气佛、毗舍浮佛。咁啊，呢三尊佛咧，就系属于啊呢个庄严劫中最后嘅三尊佛，拘留尊佛、拘罗含摩尼佛、迦舍佛、释迦摩尼佛咧，就系严劫呢个千佛中咧最初嘅四尊佛，咁啊加埋咧就系七佛啦。佛话你波斯匿王。在过去七佛之中，已经曾经问这个一与共二这两种的道理，你应该要明白中道实相不落于一，亦不落于二。过去你已经问过，亦都明白了，何以你现在是再问这个一二的道理呢？殊不知波斯匿王是大菩萨再来，那么他自己呢早已明白这个中道实相非一非二的道理，现在问者呢那是为我们这个末世这个苦恼众生而问，亦都可以说呢为现前即是当时法会的在座大众呢有些这个根性暗顿未了中道实相者而问。但如今无听啊，我今就无说。呢两句经文照佛嘅意思就话啦，现今你波斯匿王啊系无听啊，而我今释迦牟尼佛呢亦都呢无所说。点解呢？听者听嘅人系如幻如化，能说嘅人亦是如幻如化， 所以《维摩经》里边讲一个富说法者无所说，听法者呢就亦无所闻啊，无说无闻就是真多耶。若是话全心有能说，耳共有能听啊，有听有说，就属于咧两种嘅见解，就与呢个波耶啊真知真见绝对无二啊，就相违背啦。咁无听无说，就即为一二二而不话，说者与呢个听者，说与听啊，都系而幻而化。说者听者，因为而幻啊，所以本性空，空故就不啦。所以名为叫做第一二谛，就系叫做一二。咁啊，同时虽然是无听无说，但是无听之时真真正正而听，他无说之时亦是真真正正而说，说与听就变成是两样，所以他就不一，不能说他是一，就名为他们二，所以说说一说二，或者非一非二都不成。由于有一有二，又说他非一非二，说有一二就是有，非一非二就是空，空中而有一二啊，有一二中又本体空过非一非二。咁又所显嘅咧，就系、是、呢个实相中道嘅妙理。若是名为中道实相啊，何来有呢个一？又何来有呢个二呢？一二无非系呢个对待法，系绝对假名。佢话谛听谛听啊，善思念之，如法修行者。咁佛呢，既然解释啊，无听无说。又有听有说，无听无说就不能讲佢系二啊，有听有说就不能讲佢系一，若一若二都无非是假名，所显系唯一中道。所以佛话你哋在座大众啊，应该要谛实而听，咁啊希望佢发生呢个闻慧啊。要他们听了后善思念之呢，就是希望他们生起这个思维，如法修行就希望他们生起这个修为，闻思修三位具足，就可以成无上菩提，断尽一切烦恼。所以佛说谛听谛听啊，要好好地想一下，要好好地如法去修行，七佛偈都如是啊。向下呢，佛就引这个七佛偈，说明中道实相啊，非一非二的道理，一二都不可。他无相第一二，他无自无他作，因缘本自有啊，亦是无自都无他作。咁啊，呢四句经文呢，就系引七佛偈中，以明若一若二啊，都系不可得，无自无他作。第一句无相第一义，无呢系非咁解，无相呢就非是系有相，亦都呢。非是系呢个无相，因为在呢个第一二谛里边啊，称为呢个第一二谛最高无相啦，咁啊即系实相波嘢啦。 在这个最高无上的第一二世波野实相里面啊，冇呢个有相，冇呢个无相啊，亦冇呢个圆净之相，咁咪一切空有都皆舍离，但系同时亦都相照空有，咁咪又遮又相照啊，遮照同时就全归呢个第一二谛中道妙理，所以佢就无相咧。第一二，我哋亦可以讲呢个无相咧，就系冇一切相。咁啊，冇一切相就叫做第一二啦，就系话呢中道实相咧，非真非俗，而能具足呢个真俗二谛。呢种无相嘅中道第一二谛咧，系本来自有，本来具足，就不假外求啊！我哋无以明知啦，就叫佢为第一二。咁啊，乜嘢叫做无自无他作呢？凡系有自作有他作，不名为叫做第一二啦，不名为叫做中道妙理、哦。所以始终个无自无他作啦，就系名第一二谛中道实相啦，系绝对待。无能所啊，所以无自亦无他。我哋亦可以讲第一二谛之中，因为无自啊就是、空呢个我相，因为无他就是、空呢个法相啊。由于真心接待，所以人相与共呢法相啊，两者都不可得。就显呢个中道第一二谛啦，不落于呢个人我法执啦，认为佢就第一二谛。佢话因缘本具有，都无自无他作。咁啊呢一句啦，就系明呢个俗谛中呢个因缘本有，就系话一切嘅因缘之法，乃系俗谛法。这个俗谛的因缘是本来自有，不是今日先自有，亦是不假造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自性里面是具足一切法，所以说一切因缘之法俗谛法亦是本自有，无自无他作。在《大智度论》讲，那么十因缘是谁所作？佛言：非佛作，非菩萨作，乃至非一切圣人作啊！咁啊，既然十二因缘就系通三世因果，咁啊，应该系俗谛理所摄。现在佛话呢、这个十二因缘法啊，系谁人所作呢？唔系佛作，唔系菩萨作。亦不是一切圣人所作，所以说呢无自都亦无他，俗谛理呢亦是本性具足，就是一种显明第一二谛的中道妙理，以及这个因缘法的俗谛理，都是无自亦无他，显这个中道实相具足一切法。他法性本无色，第一而空如诸有本有法，三假即假有。我们这四句经文最初的两句呢，法性本无性，第一而空如，就是解释呢这个真真正正啊，所谓真无余，一切法真空，即是接上咧无上嘅第一义。法性者就系诸法之上啊，虽则系无量无边咁多，但系诸法嘅本身就即是咧系实相，本无性咧 咁啊，既然诸法嘅实性啊，就系、是、实相啊，咁啊呢个实性嘅本体啊，以无性咧而为性，不落于有，不落于无，有无虚显，所以我哋无以明知咧，就叫佢做法性。此法性啊，以无性为性，因为不落空有。第一二空如，咁啊法性咧，既然啊非空非有啊，亦都非染非净，全非中道第一而低。所以空故咧，就系法性清净本然，如如不动啊，不动故，所以认为佢就第一而空咧，叫做系如啊。如如不动，是本性如是。个诸有本有法，咁啊呢一句咧就解释系因缘本自有，就系明呢个作第有，话一切五蕴诸法，若色法、若心法，亦是咧呢个自心里边咧本有之法。个三假。十假有，咁啊！既然一切法若真谛、若俗谛，都系自性本具啦，非自作就非他作。咁啊，但系点解现在啊，又确确呢知得有真谛法、有俗谛法呢？其实若真若俗，不过系假名和合而已。所以向下就解释，佢话三假执就假有，就系明咧真谛与共俗谛咧都系相对待假立名字。例如一切嘅名相，一切嘅依他而起之法，呢两种都系假有。咁啊，既然名相以共依他之法都系假有啦，咁我就立呢个作谛嘅有啊。如果话无相无生啊，亦系如幻如化，就明为佢哋一种假。咁啊，加上咧名相依他两种假啦，咁啊，名为咧佢哋三种法中啊，都系对待而有。非是实有，不管是俗谛有，或者是这个真无义，同时都是对待无，是对这个有而说，有是对这个无而讲。既然有无相对待，哪是有个实法可得呢？不过是三假集合而有，假名呢说它是这个有。咁啊，亦都可以讲咧，呢个三假就如从前所讲，一切法都系法假、受假、名假。一切法从五阴之法和合而有，咁啊叫做法假啦。由五阴和合啊，而有我哋呢个色身，有呢个色身有所感受，咁就名为佢哋受假啦。咁啊，若五阴法。若色法、若色法都但有假名，咁就叫做名假啦。虽然一切名系假，但系我哋确确实实亦都由呢个三种假合之法咧，集合而成，由呢三种假法嘅因缘而成一切法。所以名字上咧，似得系有啊，其实根本咧就非事实啊。不过一般众生啊，颠倒狂惑啊，执呢个五阴实法啦，执呢个五阴假法啦，系为实有。不但有我执，即亦都有法执啦。执五阴法为实有咁啊，法执啦。执呢个五阴法和合而有呢个时候，如何能系妙契呢个中道实相咧？唯有受持读诵。此人王复个《般若波罗蜜经》，从文字 起观照啊，由观照而断烦恼，断呢个我执，断个法执，不落于空有，亦都不离于呢个空有啊，相遮相照，遮照同时，咁我哋叫佢做第一二谛，叫佢做中道实相。咁无无低实无，直灭第一空。诸法因缘有，有无二非如是啊！咁啊，向下咧就再次一辗转咧嚟到解释，若一若二都不可得。黑无无低实无，一个无字就冇呢个有相，即系冇呢个俗谛相啊。第二个无字咧就冇呢个无相，即系冇呢个真谛相。若真的若俗啊，或空就或有，虚不可得啊。而归入呢个中道第一二谛，中道第一二谛不落于呢个空有，所以话叫做实无啊。无无谛呢，就系冇有呢个俗谛，冇有呢个真谛，中谛。就是呢属于这个空有不二，那就叫做实无。直灭第一空，那既然称为直灭，称为第一，所以没有这个有相，亦都没有这个无相，那叫它做实实在在呢无空无有，这个直灭第一空。所谓离四句，诸法非，究竟绝代的真空实相，不诸法因缘有者，咁啊，恐逢人家就听到话咧，真俗的相显，唯有第一二谛啊，咁啊，点解现在见到有圣人，就见到有凡夫，有清净法，有呢个妄染之犯啊，又有呢个空，又有呢个有，有真谛，又有俗谛法，咁多种种法唔同呢，个恐怕人哋有所执着，所以话诸法啲因缘有啊，你而家见到呢，有种种嘅真谛法、俗谛法、众生法、三界法、圣凡法、染净法，于是诸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有，那是一个假名，那是虚幻之法，相对待法，而非是实有。它有无二如是啊，有就是俗谛，无就是真谛。所谓若有若无，若真若俗这种道理呢，不过是如上来所说一样，在这个平常人来看，有真就有俗，有染就有净。但是如果以这个佛五眼观之，若真若俗不过是对待名词，说空说有啊，亦不过是对待法，众生已共三界了，亦复是对待。在这个第一二谛之中，何来这个依正二部，何来这个空有二法，何来这个真俗二呢？所以说有无二啊，你所问这个俗谛真谛，说一说二这个道理呢，就是如上所讲，或中道实相呢，不落于这个一，亦不落于二啊，非一非二，全显实相中道。他有无的本质义，譬如牛二角，要解的见无二，谛的常不即。咁啊，呢四句经文呢，就是让呢个凡情见解，然后先至有呢个真俗二谛啊。所以话有无就本质义，有咁就真就俗谛啦，无就空啊，空就是真谛啦嘛。咁啊，呢两个名词咧好清楚啦，所以话说有、说无、说真、说俗啊，得本自然， 本来有两个名词，咁啊，譬如乜呢？个譬如牛耳朵啊，呢只牛系有两只角嘅。咁啊，牛有两只角啊，咁啊，譬如呢个胸同埋有，或者呢个真同埋呢个俗，咁啊有两个名词咯。所谓真俗对立啊，都有无力言，而牛只有两只角。他照解见无义，咁啊，如果啊以呢个波野政治来到去观察咧，咁啊照呢个真谛，以个呢个俗谛本性空故，若有若无，又系本性空故，咁啊照解就见无义啦。到呢个时候起呢个观照啊，误解即系了解。了了分明，智慧觉察啦，就见到咧，唯一中到第一二，便是有咧真谛、俗谛、有相同埋呢个空相咧，咁就见无二，就好似一只牛，佢虽然系有两只角啊，但系如果你睇呢个牛头咧，牛头只有一。就是一个牛头，咁我哋咧就不能咧就讲啊呢个牛个两只角啦，因为头只系一个，角虽然有二，但系牛头始终系一啊。就譬如虽然从呢个外表睇到好似有真谛、俗谛、有法、空法，其实咧我哋呢个自性本体里边。便是有呢个真俗二谛咧，说有真俗二谛，不过系因缘对待法而已。等于说呢个牛个头啊，有两只角咧，就不过咧系一种啊，系对待法，有左角定有右角啊，左右相对待。其实牛只系有一个头，就譬如真若作，是世谛而说啊。中道实相第一二谛，便是有真俗二谛可得呢？所以话照解就见无二，以呢个波耶正智去观照，能够误解了解真俗一心啦，咁啊见无二啦。二谛嘅常不即啊，二谛就系真俗二谛，咁啊真俗。二谛如果有相嘅，我哋先至可以叫做即二谛啊，即系有呢个二谛相啊嘛。但系二谛咧，真俗二谛啊，不过系对待面。有俗谛之时就系显真谛啊，有真谛之时就系显俗谛。俗谛用真谛互相对显，属于因缘生法。所以不能讲佢系即，所以话二谛常不即咧，因为照解见无二谛可得。如呢个牛只系得一个头啊，所以二谛之上咧就常不即啦，即系不见啦。有呢个二谛之上所见嘅咧，系中道第一二谛。他解心见不二，求而不可得，非为二第一，就非二何可得呢？我问这四句经文是再次解释第一二空，非一非二，一虚显的道理。他说解心就见不二啊，而这个波野正智同埋这个误解之心，了得真俗二谛啊。本来空故，所以真俗二谛咧都不可得啦。我话观心就见不二，求二就不可得啊！呢一句经文咧就明呢个不二嘅道理，就系话我哋既然以呢个波耶正智解悟一心，冇呢个真俗。二谛啊， 咁啊，即系第一二空中道实相啦。我哋既然讲话第一二空中道实相啊，边处有呢个真俗二谛嘅名字啊？本无真俗二谛啊，所以话求义就不可得啦。你求呢个真俗二谛咧，系不可得。个非为第二第一啦，咁啊，恐防有人家啦，佢执定。咁啊，既然真俗不二啦，咁啊，第一二谛喎，佢就执呢个一啦为师，执呢个一啦为究竟有所执啦，所以话非为第二第一啦，唔系话啦。讲呢个二谛咧系一，因为呢个中道实相呢边本来对二，我哋咧就说佢为一啦。咁啊，如果你证到中道实相之时，既然系无真无俗啦，岂可有呢个一相可得呢？所以话佢就非为。二第一就非二可得啊，咁啊非二就系一啦。咁啊，既然无二帝啊，就连呢个第一二帝呢个一字啦，亦都不可得啦。所以话非二何可得？非二就系即时系一，意思系话啦，对二而说呢个非二嘅一。若果意上真俗意上的既无，显出个中道第一二帝啊，呢个第一二帝亦复不可得。若二若一呢，都系不可得。所以名为呢，第一二之上，你说一固然不可得，你说二亦都不可得。佢话于解就常自一，于帝就常自二啊。通达此无二，真入第一二啊！咁啊，呢四句就叫做涅槃。佢话于解就常自一咧，就结前文解心见不二，为于呢个误解心中，用无分别字去照见呢、这个真俗二谛，不过系相对待法，本来系无二一，唯一中道第一二谛。所以话佢就常自一，咁啊于帝就常自二啊，就结前文有无就本自二，为真帝以同俗帝啊，真俗二帝有其名，亦有其相。意思就系话不因解一而坏呢中道，而坏呢个真俗二帝之相。所以话常自二啊，就系于呢个第一二帝之中，虽然咧系一法不立，但系真俗与个空有啊，都二相远然，不能埋呢个真俗二帝之上。所以话于帝咧就常自二，不通达此无二啊，就真入。第一二啊，咁啊呢个就涅槃所得嘅利益，还以呢个无分别之，果然能够通达呢个二谛无二嘅道理。所谓真俗都平等啊，平等故就入呢个第一谛嘅道理啦。佢话通达此无二，你通达真俗二谛为一心，通达真俗二谛啊，但有其名。咁啊，无二啊，到此就真真正正咧，唔单话误入啊，亦都进入呢个第一而平等之法。世帝幻化起，就譬如虚空花，如影沙草无因缘故，旁有幻化就变幻化，众生名幻帝。咁啊，呢一段咧。就呢个譬如嚟到解释一二嘅道理，佢世帝幻化起，世帝即系俗帝之法，包括六道法、 三界法、圣人法、凡夫法、真谛法、俗谛法。咁啊，凡系呢个世俗之法啦，系由呢个因缘和合而幻起嘅，非是系无，但系似得系实有啊。但系虽然系有啊，但系佢实实在在系冇嘅。佢话譬如虚空法，因为呢个俗谛之法，既然因缘和合啊，迷真起妄而有啦，当然就唔系实有啦。咁啊，譬如呢个虚空花，亦譬如呢个影，亦譬如第三只手啊，通通都但有名字。虚空边是有花呢？不过病眼而有啊。冇病眼嘅人根本就冇见到虚空花，镜中影像都话明系镜中嘅影啦。咁啊，当然呢个镜中影系亦复而幻而化，就亦复系不可得啦。第三手，我哋嘅人只系两只手嘅啫，即使话形容人家就偷嘢三只手，也不过系一个名词，的的确确都冇第三只手伸出嚟噃。所以话呢个三手咧，人只系有两只手，第三只手咧只系有个名，根本就冇第三只手啊！就譬如呢个俗谛法亦复如是，如同呢个虚空花，如同呢个镜中嘅影像，如同呢个人咧有第三只手，虚是系有名无实。就以例俗谛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故啊，边处有实体性呢？所以话因缘故旁有，由种种因缘和合而有呢个俗谛之法。咁啊，众生不了个本体性空，执着为有啊，所以佢哋因缘故旁有，而同《楞严经》所讲，佢话因缘和合就虚妄有生。但是如果因缘别离之时啊，咁啊边处有呢个因缘所生之法呢？所以凡系因缘和合所生之法，如空花，如三手，如影像，根本系实无所有。急玩花，坚玩花，第一个玩法呢，就系、是、指一个众生。咁啊，六道众生因缘和合而有嘛，当然系玩玩化化啦。第二呢个玩化咧，就系、是、指一切诸法，亦系玩玩化化。咁啊，中间有个见字、哦，就系、是、话玩化嘅众生见呢个玩化嘅一切法，能见所见啊！都色皆如幻啊！能见嘅真系因缘和合，唔叫佢做幻化啦。所见一切嘅境界，一切法，亦系因缘和合，当然亦系化啦。所以能见所见，都色皆如幻。《维摩经》所讲啊，其说法者都无说无事啊，其听法者咧都无听无得、啊。能听所听啊，能说所说，能见所见啊，通通都是对待，是因缘生法，边处有实体呢？咁就解释俗谛呢，就是如幻啦。佢话众生就明幻谛啊，咁啊不但一切法幻，众生呢亦复幻。咁啊，佢哋众生就名为叫做幻谛，幻思见幻法，谛实就则皆无。咁啊，呢两句咧就系、是、证明一切法咧系如幻如化。咁由于呢个魔术师佢有变化一切魔术功夫， 所以变化出了很多东西出来，但是他所变化的东西呢，每一样都是玩玩花花的，不是实有。所以说华师啊，见到他所幻化幻化出来的那些物质啊，那些东西呢，实实在在呢是没有的。因为幻师本身是幻啦，所幻之化的亦复幻。就譬如诸佛大菩萨以那个波野正见啊，照到那个真谛和那个俗谛呢，亦复是如幻如化。不过一般人有这个我执，有这个法执，就如同啊，一般人不了解这个幻师所幻之化呢是幻化，所以执为实有。其实以佛的眼光来观之呢，三界一切诸法，人我是非，真俗二谛啊，空有二般，完全都是对待法，皆如幻师所变化出来的啲法一样，变持有个实体啦。所以话帝神啊，你真真正正明白呢种幻师变幻法呢种嘅道理咧，你就真正实实在在明白一切法系皆是系无本性空故，就唯一第一二谛。佢名为诸佛大观、哦。咁啊，在呢个果上嘅人嚟讲咧，就十方诸佛皆系如此，以呢个波耶正智去观察，冇呢个真俗二谛，唯一第一二谛啊！到时连一都不可得啦。咁啊，菩萨咧就系、是、修因正果之人，在于呢个因位之中，佢亦系以呢个五忍而修。由于孤的五忍波野功德无量之故，咁啊为为断烦恼啊，就为为正法身，为为显呢个中道实相。咁啊，佢所观啦，既然系中道实相啦，边处有真，边处有俗啦，既无意啊，都连一都不可得啦。我哋无以明知，就叫佢做中道实相。个大王菩萨摩诃萨于一二中嘅常照二谛化众生，咁啊呢一段咧就系、是、解释其所难，就证明呢个二谛咧系不异于真的若作，都不离第一二谛个大王啊。咁啊佛咧再呼波斯匿王个名字，个菩萨摩诃萨。于呢个第一二谛之中，佢常照二谛化众生啊？点解佢哋常照二谛化众生咧？就明菩萨于呢个第一二谛之中，常照二谛嚟到化众生，亦是系菩萨嘅非智相运，亦是系菩萨咧系真俗都相照。例如菩萨。以这个波耶正智照这个真谛之时，那么既然菩萨以波耶正智照真谛了，那么真谛者就是不生不灭啊，所以他于这个生死之中就不为这个生死所惑，得到解脱，就不同这个凡夫为这个烦恼所惑，在这个生死流转。那么如果菩萨以大悲故照于个俗谛，那么虽然正真谛，但是不住这个真谛盘，在在处处啊随机化度。那么这些就是菩萨大悲照于俗谛啊，就不同这个异性小性的行人沉空寂寂。咁啊，菩萨度众生之时，照真谛，比亦照俗谛啊，照真谛故， 不为这个生死烦恼所缚，要逐低估而能随处度众生，就名为叫做菩萨，常照真俗二谛的二化众生啦。佢佛及众生，一无二，何以众生空故？得至菩提空，以菩提空故，就得至众生空。呢几句经文就系广明所化嘅众生，同埋所说嘅教法，色界啦，空而无二啊！得佛及众生，一而无二者，呢两句经文就先解释啦。生佛不二，亦都系明呢个生空。咁啊，佛以及众生本来系寂灭，同一佛性，同一中道理体，同无所得，所以话咧系一就二无二。咁啊，如果你有个分别心啊，以为众生咧就系个凡夫，佛咧就系为佛果菩提。咁就变咗有生有佛，就有因有果的分别啦，就唔系呢个波野正知。我哋如果能够了达啦，佛及众生本来清净，所以为一而无二啊。亦即是古德讲，心佛的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唯一清净实相，何以故？点解呢？以众生空故，都得至菩提空啊！意思就系话，点解生佛都无二啦？如果以因嚟到例果，众生空故，则菩提佛果亦都空啊！咁啊，既无所化嘅众生啊！就边处有呢个能化个佛果菩提呢？所以话以众生空故，以菩提亦都空啊！因为众生空时，如果以果嚟到对因呢，既无能化个佛果菩提，仲边处有所化嘅众生呢？所以话生佛虽有二名，都本来是一体。众生空故。就是人空，菩提空故，就是法空了。那么众生的人空，菩提的法空，若人若法，本体空故，唯一中道啊，名为叫做真般若了。以一切法空故，空空何以故？般若无相啊，而帝虚空，多嘢空于无名，乃至沙婆嘅无自相，无他相故。咁啊，呢一段咧就明法空，亦都系讲咧境智相对，以明呢个第一二帝嘅道理。佢话以一切法空故，咁啊法门系无量，所以用一切两个字嚟包括，所以话一切法空者咧，唔单话俗谛空。有为真亦都空，唔单话有为嘅俗谛空。